油嘴滑舌甜言蜜语，我听过太多太多。 我为你伤心，你为我憔悴，别让爱情太曲折。 生活的诱惑有什么证明你会永远爱我？ 曾经是我的错，请原谅我， 让我奈何。 失去过才懂得，请相信我， 爱要珍重。 爱情难猜测，谁才能和我歌唱这一首情歌？花开又花落，热情变沉默，能不能不要闪躲？ 笑过也哭过，相思成粉末，心伤难以愈合。 我已经尝尽感情的没落，今生会爱你更多。 谎言一说破，离别是解脱，别再为爱蹉跎。 曾经是我的错，请原谅我， 让我奈何。 失去过才懂得，请相信我， 爱要斟酌。 爱情难猜测，谁才能和我歌唱这一首情歌？ 谁才能和我